以撒伊亚先知书第23章，有关提洛的神谕。你们哀嚎吧，塔尔史士的船只，因为你们的堡垒已遭破坏。由基廷地归来的，他们得到了这消息。海边的居民，静默吧，七东的商贾曾充实了你。在大水之上运来的是史和尔的谷物，尼罗河的收获是他的财富，他成了万民的商场。七东，羞惭吧，因为海说过，我没有分娩过，也没有生产过，没有抚养过青年，也没有养育过处女。这风声一传到了埃及，大家都为了提洛的消息而颤栗。你们过海到塔尔史士去吧，海滨的居民，你们哀嚎吧，这就是你们所夸耀的城吗？它本起源于上古，它的双脚曾将它带至远方寄居。是谁策划了这事，来反对加过冕的提洛？他的商贾本来都是王侯，商贩本来都是地上的显要，是万军的上主策划了这事，为打击他的一切至今的狂傲，侮辱地上所有的显要。塔尔史士女儿，耕种你的地吧，海港也不在了，上主的手已伸在海上，使万国颤栗震惊。上主对科纳罕已决定要摧毁他的要塞，他说过，七东女儿，遭虐待的处女，你不要再欢乐，起来往基廷去，在那里你也得不到安宁。看基廷的地狱，人设立了高塔，毁坏了他的宫殿，使他成了一片废墟。塔尔史士的船只，你们哀嚎吧，因为你们的堡垒已遭破坏。到那天，提洛将被遗忘70年之久，有如一位君王的岁月。过了70年，提洛要像妓女歌曲中所唱的，被遗忘的妓女，拿琴游城吧，巧弹多唱吧，好使人再记起你来。过了70年，上主要眷顾提洛，他要再接受缠头，与地面世上各国交易，他的盈利和他的进项将注上于上主，必不再储藏积蓄起来，因为他的盈利将归于那些在上主面前度日的人，使他们吃得饱，穿得体面。